trong 4,000 cao, dịch nền tài phát sĩ. Thưa chú ạ, có những cái chung nha, xì cứ nhất chung, những cái phối ở chung nha, là tầng cao, tầng chế, nhất chiều dịch dọc, như ngân tầng cao, dịch nền tài phát sĩ nha, có những cái phối ở chung nha, mà tôi biết có nhận nè, tôi ngủ đêm ở trung sang, lì sang sĩ trí ngọn, tôi đi khỏi cái tí ngọn, xây đi ngọc bố gì ai gặp tài phát sĩ. Mãi mặn, kinh lưỡi kí, nhà có để mãi chỉnh trùng, kịp đem trùng nghe, nên mãi cho, chúng mới biết để mặn bố gì, kinh lưỡi kí, để cho người chạm tắp có gì à, đi mài trình thái trùng mà à, đi có mài vạc mài trình thái trùng mài trình trùng thì mần có gì kinh lưỡi kíp tắc kinh có gì không tắc chặt ngỏ can à ai gì đi mổ cho đi có mài trình mà chế đi có mài trình hình bò à, mù mình mù mình có hậu bọc mà đi đi có mù mình mài hậu cái cái bộ mình là bò, bộ mình là bò, mà sẽ cái bộ mình là chân à, bộ mình là bò, bộ mình là hùng, mà sẽ làm cái này chặt bò gan, chặt bò gan, để được kiếm bò gì nè, vậy không chặt chặt bò gan, chúng sanh cái người người đều có Phật tính, điểm cái có đi tổ thành Phật, có đi hậu thành Phật, chính là bộ mình có hậu bộ. Hả mà, mù trí mù mình ế, mài Phật sinh à, khuyên những cái mài trình là mài đất bò á, thôi mà bất sầu hẳn chắc gì, nhất sầu hẳn của người cháu trình phấn à, lý những cái mài trình mài đất hảo ồ, à, chung hư đi sầu hẳn là chỉ đi trình phấn à, lý những cái mài trình là mài đất trùng à, lý những sầu hẳn á, lý ý là mù trình所以mài trình là有考博唔到係咪啊佛性咧，係俾呢個無明埋啊，所以醉酒而磨啊，呢、這個趁有就俾得磨嚟知你啊，你飲醉酒飲得厲害咧，啊你就尷尬，唔會醒嚟。如果飲醉酒啊，醉得薄咧，好容易俾個善知識一點，你咪醒嚟。我就以你個明知，咪受記作佛啦，就咁白羅漢啊。所以埋情佢有效薄，成佛佢有先效，有呢個道理嘅。我哋唔好拜佛，哎呀，我哋個個都有佛性啊，點解佛就先成嘅？我哋而家都未成嘅，你埋得巧啊！你呢個埋情埋得重啊！佢埋得薄嘛，所以咧就成佛有善效嘅。埋文經累劫，你呢個埋情重啊，累劫你都唔啊，唔得插羅間。你呢個埋情薄咧，好容易就誤噶你，一插羅間，可嘢就現前。師服業，得以大凡智，師子鄧教。讀到啊！今日咧，我就呢個韶關啊，呢、這個大凡智咧，識呢個貧見自性嗰個教，普現法界眾生。讀到啊！我普現法界嗰個眾生啊，言下見性成佛，因知就見義，見義就忘智，因言就見性，見性就成佛。因為我所講嗰個法咧，你引我所講個法嚟見性，見性就成佛；得而引之就見義，見義就忘之；因而就見性，見性就忘然，忘然咧就見性成佛。哦，係咁樣啊！普遍是被使君以官僚道眾聞是所說。無得醒悟，個個都醒嚟。呢個火嘢，一時執乃乃者，大慳善哉讚歎啊！何其嶺南都有佛出曬咧，嶺南係邊地啊？國寮啊，估唔到嶺南嘅國寮咧都有一 未佛出現世間，鐵兒分大三，大家講大三分啦。變異就生信啦，佛法就靠信字，心就佛，你信就得啦。你有疑就不信，有疑不信，你向哪地方求佛？斷而生信，即信即佛，嗰個直知指得好分明，所以要決疑。有疑就要決即斷而，斷而就生信，信心清淨，即信實相，嗰嘢就現前，所以要斷要決疑嘅。一日未始未至始，即禅咒嗰個始始咧。潮州一個州嚟，有一個範圍稱為潮範嘅，亦稱為潮州。咁啊，未至始啊，未是七大大會，未嗱未六祖大事，即個大大會。大大會唔係稱六祖喎，個個都有份咯。啊，此人就六祖，人人咧都食齋，嗱，稱呢個大齋。所以係咪無遮嗰個法會啊？無遮個法會，人人都嚟食齋啊！齋嘛，個個都食齋啦，食完啦。次次請示聖座啊，呢個李次士咧，請六祖大士聖座通了，通官僚次士啊，肅容。再拜啊！呢、这個李次士咧，卒年軍官僚啊，啊讀士嗰個士啊，廣百姓呢個斯文啊，真乃道祖都有份。肅容，肅即係嚴肅，容者顏容，嚴肅顏容，拜都有拜，即係拜三拜啊！肅容再拜，問言。大智文和尚說法實不可思議，大智者啊，李次師啊，對六祖嚟講啊，啊六祖對我說法，六祖嚟師父，我文法咧就稱為大智啊，大智文和尚說法實不可思議，和尚說點個法咧？哦，我從來都未聽過。用我呢個心嚟試，試來試去都試唔到。啊，今日就得問，用我口嚟意咧，意來意去都意唔出。啊，今日得聽，啊，實實在在咧，絕不可思議。所以《法華經》咪子之不遂之，我法面難思啊！呢、这個一成之法啊，微妙難思議啊！即係六祖說法咧，令到呢個李次師嚟讚歎啊！呢、这個妙法難思難議，今有小兒厭太慈悲都發嚟解説啦。但我有少少嘅疑，係對呢、这個祖師嗰個法有少少嘅疑。現六祖大慈大悲，特別為我解釋。知有疑即問呢，你有疑你就問，唔當嚟知，我為你揭疑，為你解釋。非共業和尚所思，可不是達摩大師眾子苦？和尚，即六祖，你所思，是不是達摩大師啊？從西天嚟。啊！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過眾子嘛。啊、六祖咧，什麼都達摩什麼都知都唔講，一味講見性。乜嘢都唔講，三成五成唔講，一味講見性。我不是達摩大師，佢眾子嘛。達摩大師話：明佛心中。行解相應，明接觸，你只有明白嗰個心啊，從心起行，以行而解啊，咁樣咧行解相應，明接觸，就可不是 察我太是明心见性众之苦，知亦不思，亦都话是。公曰：太子啊，问答我初化良母带。答我一嚟咧，就嚟到广州，治咗呢个寨子，寨子就发圣旨。所以广州咧有达摩呢个晒佛嗰个井嘅，放下自己有晒佛个井，达摩早次嚟嗰时系晒佛，有呢个晒佛个井。咁啊，到咗广州啦，广州少昂，少昂话梁武大嗰个父，梁武呢个少昂咧就情啊，讲俾梁武。梁武帝咧召呢個達摩，就講呢個禁令，禁令係南靜嘅。達摩一講到禁令咧，就與梁武帝咧就見面啦。今日咧，梁武帝就先來考，先來考問達摩。達摩錯化啲梁武帝，梁武帝就先來考，大問業。朕呢？朕指到皇帝自稱，克地之前，朕即係我咁大。皇帝自稱就稱朕。除咗皇帝以外咧，老百姓唔叫朕。皇帝叫寡人，我係寡人，亦稱皇帝自稱。朕一生都做自齋僧啊！呢個梁武帝曾經出過家嘅。出即家要熟翻翻嚟，一熟咧就賺好多錢嘅。嗰、那個道場咧，咁樣到唔起都有起力。梁武帝在邊個地方出家咧？出戒名寺嘛。金陵有個戒名寺，而家自己有嚟嘅道場。咁咪梁武帝啊，揸到戒名寺一出家咧，當然眼光出七日家咁樣。哦，馬上呢個老闆呢個官啊，百官馬上熟翻翻，做翻嚟咪又做國王咯。所以梁武帝曾經出過家咧，短期出家，出咗之後又翻嚟做國王。朕咩？佢一生呢個梁武帝啊，佢一生咧，佢都係被受苦，又受咗菩薩戒，佢受菩薩戒啊。在一位法師嗰時，嗰陣時受，嗰位法師咧，我呢下子忘記咗未？梁武帝啊，在一位法師嗰時受菩薩戒咧，咁受菩薩戒當然都拜三拜就長輩合掌咧，但係梁武帝咧都還有多少嗰個我啫。法師啊，你唔好對人講話，我拜你十八。誰不知咧？呢位法師喎，點解梁武帝咁樣講？係咪啊？和尚嘅受佢戒咧，你嚟求戒，當然一拜三拜嘛。咁樣咯，開始嗰面咧，都各行拜和尚，開始有啲怕俾人知道你醜。呢個法師咧就。馬上咧就一走就走喺個化亭入邊，我國王就摸到人講話，我入咗化亭。哦，原來梁武帝咧，原來咧你以為法師啊，唔係簡單，唔係一個凡僧嘅，係一個聖僧。嗰個信心就散起嚟，從呢個法師嗰時咧就受咗菩薩戒，受咗菩薩戒之後啊，過午不食嘅，日中一食，過咗午咧佢就唔食，佢做國王嘅，做得食齋食得清靜，過午就不食。咁啊，梁武帝咧就擺個侍奉智公禪師，智公禪師啊係觀音菩薩嗰個化身，拜智公禪師咧就嚟師，智公禪師咧。有啲咩嚟嘅咧？揾唔到佢父母。金陵啊，佢有一個女人啊，初晨起嚟咧，聞到時上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 隻床入邊有小孩子哭嘅聲音。誒、啊，我哋個老母壓嗰個隻牀，啊，隻牀上邊有個小孩子哭嗰個聲音咧，誒、啊，呢、這個牙印啊誒隻牀咧，馬上就用巴泰咧聲嚟嗨啊，哦嗨下咧，原來有個小孩子就拋咗落嚟嘢，幫自己嘅仔贏嘅。出自公禅师啊，嗰只手啊，好似鸟爪一样。诶，佢自从诶呢个石头嗰时啊，攞份都唔知道佢点样嘅散出嚟嘅。咁啊，自公禅师啊，我哋做咗梁武大嗰个师傅咧，梁武大非常恭敬出格。啊，梁武大咧，佢有一个太后叫做气势娘娘。以前娘娘不想跟他教你，我就見到梁武大這麼拱人拱敬出家人呢，我就想這個氣勢娘娘、啊、哦，有一次像那個法法經抹爛出來，不但抹爛啊，散播之中的胖法突然就胖站他耶，他叫公眾咯，他就炸大啊，他梁武大，梁武大啊！我明日咧就供爆哦，请自贡禅师啦和尚咧，唔好一个人嚟食爆咁啊！哦，食爆啦！佢食爆的时候咧，佢呢个用佢唔系用斋嚟做馅，用啲肉嚟做馅，做馅咧，等啲和尚咧嚟破斋啦，咁啊！殊不知梁武大啊有神通嘅，馬上叫得和尚，我哋又做包，我哋做包，做包的時候咧，係咪啊？出家人嗰個咒袍都唔知幾大，我哋就放呢個包就呢個左邊個咒袍，啊，咁樣到咗皇宮啊，氣勢娘娘咧，啊嚟供齋咯，念得包先嚟供齋。公仔一個和尚啊，就俾兩個嗰啲和尚啊，接啤嚟就放在呢個右邊呢個咒袍，從左邊呢個咒袍就攞啲爆出嚟食。啊！呢個氣勢娘娘啊，見到啲和尚食爆啦，佛理哥前兩堂食到嗰啲肉包，咁樣俾人食完咧就啱食個嘴度雜笑就走入。走得啦！哦，氣勢娘娘咁樣嘅、啊。嚟用嗰啲啊，嗰啲肉啊，啊名嚟做包咯，哦嚟做包，佢哋做醉啊，所以氣勢娘娘冇幾耐啊，佢個腹就震啊，佢一味以腹劈腹，腹震啲時候咧，一死咗垂葉受報啊，早日大蟒蛇啊，嗰陣時都苦啊，嗰啲蟒蛇入邊啊有蛇卵。蛇卵入邊有蟲，一嘅咁樣嚟咬佢，佢就苦不可言啦。有一晚咧，佢就跑到皇宮現身咧，就俾個梁武大見。梁武大鏡咧，話我呢個皇宮守衞都嚴密，點解有一條蛇怪走入嚟？佢就開口。話品子上啊，我唔係蛇怪啊，我係氣勢娘娘啊，因為我起勁就擴張，疾地六空，而家墮落到呢條大蟒蛇啦，我日夜都冇得食，我日夜俾嗰啲蟲嚟咬我，我呢個鱗甲以外唔知幾多蟲嘅，日夜嚟咬我，我好苦啊，我微望啊，紙上。念呢個父父之情，請大德救大雄超到我咧。啊，講咗個話咧，就唔見咗嗰個蟒蛇。咁梁武大咧，馬上醒嚟啊，就揾到自貢禅師。自貢禅師嘛，若果唔行善，唔做善咧，就超度唔到咯。不然真點樣超度咧？咪？你一定要發心、啊、你做個資產的人，你要發心，我就請500個降讚嘅，共你啊，就嚟拜讚。當時未有讚啊，就請嘅500個大德降讚嚟拜讚，請10個大德降讚。 在呢個狀況之後，揾嗰個問，一做就做出嚟係妄抄，做出嚟係妄抄就十篇咯喎。哦，咁拜個大德妄讚嘅，即係嚟拜參啊。哦，拜個大參多人咯。哦，不如寫啲現跡嚟咯，可大可大。和尚啊，唔怕嘅，你現咪現啦，啊，供你過嚟拜。哦，咁啊，至誠所減咧，哦，呢個供得回向，佢個欺善人嘅嗰個蟒蛇嗰個罪就滅咗啦，天福散，不過蟒蛇唔見，唔見咯，突然間變成一個天人，天人嘅方方啊，你良好大方哦，知啊知啊，我好多謝你啊，我而家上咗天啦。所以咧，你有福無良忘參，超度呢個欺善良良。欺善良良曾經擘嗰副《法華經》，又用嗰啲搞六爆出嚟供養嗰啲和尚，但係和尚冇靚堂，所以和尚咧我代好嘅，幾代都代咗落去，代咗落去就冇靚堂，係咪？但你自己啊，食咗苦頭啦，做咗呢個大蟒蛇。咁啊，你又冇帶就非常相信呢個佛教啊，所以佢一生以來咧，佢嘅造字起得好字，道爭道好到出界，啊布施用財嚟布施，設齋哦降臨好到寺廟嘛，智公禪師啊，智公禪師就金陵啊，嗰陣時就有一個叫做堅山寺，現在就靈谷寺。啊！就千载，不過我啊一世以來造字道讚富士千載，有何功德咧？我有咩功德啊？答我而失無功德，你冇功德嘅咩？你咁啊答我話失無功德？哦，呢個大智未達先嚟，呢個比屎笨啊！話大智。我都唔得呢個道理，梁武大個國王一生壯志盜賊富士切債，你咩事情講功德咧？達之就未達此理，現和尚未知，我現六祖大士和尚嚟我家先，知實無功德，實實在在冇功德。勿疑善聲之言，勿疑。呢、这個達摩善聖嗰個話，達摩善聖唔會講錯嘅。梁武都心邪，梁武嗰個心咧依然都未曾離開呢個邪見，不自正法，未曾見佛性啊！未見佛性者名為邪見，見佛性者名為正見。所以《法華經》文欲令眾生開佛智見。是佛之見，悟佛之見，入佛之見道，一一就講佛性啊！你唔見佛性啊，講咩開？你唔見佛性，是個什麼東西？佛性邊有咗無量嘅功德啊？啊！你唔見佛性啊，悟乜嘢？佛性啊，識埋咁悟啊！啊！你唔入佛性啊，點可以得道咧？入呢個佛性，然後成無上道嘛？所以開示悟入佛智佛見，梁武大咧還一個凡夫啊，嗰、那個心咧都還係未曾離開呢個邪見啊，就不自正法啊，不見佛性，佛性見佛性嗰陣明明正智正見啊，啊不自佛性，不自不見佛性就不自呢個正法。雖不見佛性啊，佢亦可以造字道讚布施切齋。造字呢個福咧，啊造字就見落去，一百年一千年咧就壞咗啦。啊，呢、這個就有生有滅，有生有滅就人天嘅福啊。誒、啊，你造呢個字啊，誒、極其量一千年肯定壞。咁咪壞咗咯，咁咪有生有滅，有成有壞，呢、這個咪人天嘅福，人天嘅福咪有生有滅啊，所以呢個名為求福，係咪啊？ 斗争啊，咩叫斗争？爱国王啊，普遍之下都莫非王，普遍之下都莫非王民。啊，四海之内都系我哋国王嘅人民，啊，有纳税俾国王嘅。啊，你想出嫁？有国王答应呢、这个盗窃你，你就可以出嫁。啊，出咗嫁啦，就唔使纳税啦。啊，唔需要纳税俾国王。所以咧，国王啊，要俾个盗窃你，盗你俾个盗窃，你领咗你个盗窃咩？你就可以出嫁嚟争。嗱、啊，所以话就话国王盗嘅，其实咧就俾个盗窃佢，等佢做咗和尚咧，就唔使纳税咁样计啦。嗱、啊，盗争，盗争咯，咁样个，不过唔使纳税啫嘛。啊，咁你俾个盗窃佢咧，佢就可以出家嚟争。嗱、啊，呢、这个就盗争。布施都用财嚟布施，哦、啊，财又用得几耐？系咪啊？啲财有阵期噶嘛，所以布施财施系有阵期，呢、这个咪人天嘅福。切债啊，切债咯，系咪？今日供债啊，明日有息债嘛，系嘛？债就论日嚟供啊，切债也是嘅，也是人天嘅福，名为求福，呢、这个系求福嘅。造字，道爭，財事，公債，統統係人天，未來做人嘅福，生天嘅福，啊，呢個就名之為求福，不可將福嘅變為功德哦，唔可以將呢個福嘅，福就有為，有生滅嘅。功德就無為，不生不滅嘅，唔可以將曬單啊生滅有為個福當嚟出，出曬單無為不生滅嘅功德，可以將呢個福德當佢嚟出曬個功德嘅，功德在何處？功德在發神咗，功德在發神。發神有咩功德？有慈悲喜捨的功德，啊，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的功德，有十力四無所畏的功德，有呢個戒定慧嗰個功德，發神就無相啦，慈悲又冇相啦，得前下都有相，無緣大慈，遍法界。碰到啊，你就得福。呢、这個哪裡有相嘅？所以呢個慈啊，也是無相啊。慈嗰個無言大慈個發遍法界嘛，啊，令眾生得樂。呢個就無為功德嘛。悲益就講個大悲，同喺大悲就遍法界，一碰到我哋離苦。呢、这個就大悲嗰個功德啊！大悲咧就發心嘅，慈發心，悲發心嘛。啊，講到戒定慧，戒發心，戒止惡，永遠不作惡。啊，止惡嗰個法，遍法界。啊，不殺散，不殺散嗰個法就遍法界。向康泰而散九龍美國外國娑婆世界極樂世界十方淨土都唔殺散。呢、這個不殺散嗰個法遍法界，啊，這個就係不殺散呢個功德遍法界。不殺散嘅呢、這個法以為身，呢、這個就法身啦。所以功德在法身中，不在受福。唔係世界上嘅，啊，受呢個有相有為生滅而幻而化嗰個福，嗱，不在受福，係咪向下？呢個六祖咧就解釋，功德就發生中，向下文章注意明啊，師友啊，邊聲？是空 三四八，念念无债，常见品性，真实妙用，无功德。两无债啊，开基本和尚尼师，心理禅定。真實的風格，將世間呢個風係當未出世間天星成佛的風格，所以六祖咧對呢個歷史分解釋，共乜嘅就發生中。福德就是色身，我們有什麼福都是我們的色身享受，這個屬於福德。功德就是法身，清淨法身變性成佛，這個就名為功德。所以是有意變性是功，性就是佛性，火都有性，火性是熱的，水就有性，水性是濕，風都有性，風性是凍的，氣都有性，氣性是堅，但然這個水是濕性，千途萬浪，我們見水哪裏見到這個濕性呢？一切眾生都有性，這個性就是惡性，我們見無量的眾生哪裏見到自己的惡性呢？一個見一個惡性，惡性就是佛性，見惡性呢從性起受，不但到自己成佛，你能夠到眾生成佛，所以欲想成佛要見性，見一個佛性啊，唔容易嘅。無始劫以來，係變一個無明埋出呢個佛性，無明唔破啊，佛性唔見啊。你能夠破呢個無明，你哋有功嘅，即係見性嘅事功啊。見到這個佛性呢，的確是有功的，有破這個無明之功的。平等是德，佛性是平等的，上以諸佛是上等，下以眾生上等，所以在靈嚴經觀音菩薩從這個以等言通啊，翻文文字性星成無相道啊，莫兩種時性啊，一者常以十方之法同一持力，二者下以六道眾生同一彼樣。所以觀音菩薩啊，反文自性啊，持就以諸佛相同，彼就以眾生相同。所以這個佛性呢是平等，有平等的德，以佛來相等，以一切眾生來相等，所以說平等是德。念念無債，常見品性，真實的妙用呢名為功德。念念啊，不被這個無明所債，念念都是見性。我們這個人啊，這個心呢不是一個心的，前念滅，今念就生，今念滅，後念就生，是念念無間斷。一念見你就見，你一念不見呢，希望大二念呢就會見性了， 所以我哋修行咧，系在一念嚟修。我一念能够修得好啊，一念心开啊，我会见自己个本性。如果呢一念啊唔见咯，呢一念就灭咗啦嘛。又希望大二念，大二念你用功用得好咧，大二念会见嘅。大二念唔见咧，又希望大三念啊。所以有机会啊，俾我哋见性嘅，前念慢。这个是众生的后面歌这个佛嘛前念喊就是烦恼后面不喊就是圣人啊你这个念不喊就是圣人啊你这个念喊就是众生啊所以我们时常留意自己啊起心动念加而起呢個慈悲心咧，咁啊落咗佛法界啊！起呢個智道心咧，落咗聲聞各個法界啊！起呢個善心咧，落咗呢個天法界嘛！起呢個惡心咧，落咗三惡道嗰個法界嘛！所以四聖六凡十法界啊，都由一念生啊！出六祖嘛，你难道啊一念见性，念念都见性，念念都常见本性，有一念唔见咧，就埋咗本性啦。所以修行啊，唔系简单嘅，有念念有见性，不能有一念埋啊，一埋咗个佛性咧，就变到无明。有无明咧，就有烦恼；有烦恼咧，就造业；有业咧，就有生死轮回。一个念见性咧，就冇烦恼啦。见性就从性起受啊。所以文仲话：念念无间，常见本性。本性啊，即体嚟起用，有真实。嗰、那個功德啊，從佛性啊，佛性而起用啊，從性起受啊，係有呢個妙用。呢、這個妙用係真實嘅，唔係虛妄嘅。譬如從性起受，簡單幫一輩啊，受福受利，以呢個福慧啊，莊嚴嗰個自性咧、啊，福慧滿樂。令到你成佛，系咪真实嗰个妙用呢？又从性起受啊，受呢个布施啊，受呢个持戒，受呢个忍辱，受呢个正尊，受呢个禅定，受呢个波野，受六波罗蜜，不但到自己道彼岸啊，亦可以到众生道彼岸。所以从性起受，受六波罗蜜呢？这个叫真实的妙用啊！从性起受啊，受布施啊，佢唔系有相布施啊，系无相布施，这个是真实布施啦！啊，从性起受啊，受呢个持戒啊，佢唔系有我持戒啊，都无我持戒啊，无我持戒就到边岸啊！所以咧，就名为真实妙用啊！從性悲起受啊，受呢個忍辱噶，佢忍辱咧，佢唔係有辱可忍啊，非忍而忍啊。金剛經文：忍辱波羅蜜，即非忍辱波羅蜜，是名忍辱波羅蜜啊。呢個非忍而忍咧，呢個波羅蜜啊，當你當啲貧嘅悲哀啊，有忍可忍咧，係人天。上好個福嘛！你想來生啊，生得漂亮啊，你今世有忍辱啦，有忍可忍，就得上好漂亮個福。如果無忍可忍呢？哦，到涅槃就彼岸。所以常見本性啊，真實個妙用。因此咧，呢、這個就名為功德，見性就名功。你不見佛性啊， 任你點樣嘅手啊，都冇功勞嘅。一念見性嘅成佛，你就明嚟有功。佛性之後，佢有六波羅蜜嘅功德，從性起受，受六波羅蜜咧，自利利他，呢、這個就名字為他。嗱，念念無債，常見本性，真實妙用，名為功德。內心謙下是功，外行以禮是德。內心咩？心就在內，其實心無須在內。以曬蛋啲人講嘅，心啊在內，故車講在內，內心啊謙下，冇叫慢，冇共告，冇咗你個共告叫慢個煩惱咧，嗰個心就謙下嘅。冇共告叫慢啊，嗰啲煩惱一切煩惱都冇啊。嗰陣時內心你謙下咧，就名為功。你能夠除咗自己個煩惱，你就有功。一個煩惱除唔到咯，你就冇功。內心啊謙下，冇咗叫慢，共告啲煩惱，呢個咪有功。內心謙下是功，外行以禮德啊。外益就屬於身咧，我哋個身啊，一舉一動咧都有合呢個禮。而家嚟講咧，肺禮都莫視，肺禮都莫聽，肺禮都莫言，肺禮都莫動啊！而家嚟講咧，而家講咧，乜嘢都講禮，係咪啊？咁樣咯，對父母神分定性，呢個係禮嚟噶嘛。朋友相見，有信用，呢個又係禮嚟噶嘛。哥哥對大大，佢有愛嘛，大大。對哥哥都有敬，這個就是禮嘛。所以外行以禮就有德。因為我們出家人來說，這個禮就是戒，外行以戒。出家人來說呢，四位儀都有持戒，行至莊卧，行至坐卧都要講戒律咧，行至坐卧，止一切惡，受一切善，呢個就名為戒啊。例如我哋在戒會士嚟講，有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議、不飲酒，外行以禮。持呢個五戒，你就有德，內心冇叫慢謙虛，你就有功。一個出家人啊，行至坐卧都有戒律，行有250戒，坐有250，卧有250，立亦250，行至坐卧都有250，就有1000嗰個位移。過去一次，現在一次，未來一次，所以3000里儀呢個就是禮。外面有3000個里儀表露出來，這個外行以禮就得。內心啊，冇叫慢，冇共告，內心謙下呢，這個名字為功。自性建立萬法是功，心態離念是德。建性咪有功咯？這個自性啊，自性咧性見能生離意啊，自己嘅佛性啊不生則已， 一個從聖起受啊，建立萬法。咩叫萬法？萬行啊，菩薩要受萬行啊，因中的萬行，果中的萬德嘛，成佛就有萬德莊嚴，行菩薩道咧，你要受萬行啊。萬行是從自性來建立的，萬行可得文府。南洋的你還有這個華嚴經啊，華嚴經這個文氣普賢菩薩講出有2000多個行，萬行就講不多，2000個行的華嚴經又有講啊，文興的2000問啊，普賢平舍就2800嘛，所以講到萬行嚟講嘅華嚴經咧，都有2000嘅行俾我哋見到。但係從自己本性嚟建立吧，唔知2000嘅，有萬行嘅，自性能建立萬行咧，呢個就有功啊。所以布施就攝六道，六道就攝萬行。萬行是從自性來建立，自性建立萬行，上求佛道，下化眾生，你們有功。心態離念是德的，當你建立萬行啊，上求佛道，下化眾生，你的心呢要離了萬行共念啊，不要說我有什麼功勞的，在現在來說呢，分子就不發善的，分子絕對不說話自己有什麼善的，發者讚歎也說也。所以孔子問這個顏微，你說說你這個智呢，顏微就講出兩句話，不是勞，不發善。